山雨等候，我 是从不退缩。

早已经忘记，时光会搜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，世界的新鲜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 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